好，星期二得到，今日几多号啊？ 8月15号。 8月15号出街咧，出街就8月16， 系冇错。 即系今晚系星期一晚六嘅， 费事撞到阿梁振英生日系咪？鬼节， 听日鬼节7月14，冇错啦，就系呢个天煞孤星啊！ 旧历7月13啊， 我哋唔够杀，我哋唔够杀气，所以要避一日。 系啊，即系嗰啲 你都唔够杀气，你而家一个打500个， 嗰啲鬼门关大开嗰啲梁振英咧，就即系我哋都避佢。嗱、啊、咁样，我哋咧今日嘅节目咧，其实都会准备咗好多丰富嘅节目俾大家听嘅。 系， 咁啊，最紧要咧，嗱啲听众咧就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星期二得到， 系啦。因为咧，我哋而家有虽然系迷米帮我哋转播啦，但系我哋基本盘咧其实都稳步上扬噶啦。咁 subscribe 都有3000几啦。咁啊，距离10000嘅目标咧，仲有少少，大家咧帮手做埋佢。咁啊，最近咧，我哋即系讲翻啲大陆嘅话题咧，好受欢迎， 系啊， 去到30000几、40000，净 系 YouTube 大飞好多 fans 嚟噶， 好多 fans 追住佢，追住佢啊，嚟留言， 追住啦。 咁其实即系点讲咧？如果一个人讲嘢完全冇人理，好似死猪咁样，啲滚水落去都冇反应，咁冇人即系等于佢系。即系冇市场，冇存在价值啊！ 唔系，我讲天文都俾人闹啦，好犀利噶，唔知点解可以， 系人都会闹嘅。老实讲啦，你讲咩都有人闹你噶，都话曹操都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系嘛？系咁 紧要，我哋讲我哋自己相信嘅嘢嘅啫，何福有钱收啊嘛？ 唔系，你嗰次我有听啊 ，OK 啊，其实。因为可能，因为我听我唔觉得新，因为成日同你食饭，你成日都讲，我其实觉得听好多次啦，嗰啲。 唔系，因为好多嘢咧。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是灰色，甚至是灰色偏白，有些灰色偏黑。所以呢，你不能够说、哎、大陆人全部都街，或者大陆人全部都好。 高慧贤不是咯， 没可能。 高慧贤人家经期痛，屌你老味游水，他说屌你会不会啊，想起觉得那些水怎么样、 哦、我心想。喂，本土牌的、 啊。喂大佬，喂他那个傅园慧冇所谓啦，仲要人哋特登扮可爱。喂，大佬呢啲咁嘅本土派叫收档啦，即系人哋特登要氹你香港人开心，佢话香港特登要做个表情嚟氹你香港人开心。 系啊，你啊俾人话收钱啊？ 唔系啊，老实讲啊，我可以咁样，即系好客观话俾大家知个好残酷嘅真相。香港人喺佢哋心目中基本上系一文不值。真正他们的市场在哪里呢？真的在大陆。你见黄晓明 Angelababy 香港，你告诉他，如果他告诉他要2亿才可以屌一镬，你香港人有没有人制？镶金的，镶钻石的。喂，他2亿都不能接你啊，因为他在大陆可以找10亿、20亿啊，你明白吗？ 对不起，喂，大陆不是叫 Angelababy， 是叫杨颖、啊。杨颖啊，大佬、啊、你政治不正确。在大陆有多少人知道他 Angelababy 啊？而家 虽然不用英文名， 不准用英文名。是啦。咁嗰陣時叫做咩啊？阿 Maggie Q 啊，都有個中文名，你知唔知叫咩名啊？ 唔記得， 叫做李美琪。 係啊，冇咗李美琪。 嗰陣時上職業特工隊，但而家有個李美琪，我唔知乜撚嘢嚟人哋嘅，原來 阿 Maggie Q。 係啊，就係、是、咁解。咁嗱，咁啊講翻咧，即係點解咧？依、這個傅園慧咧，佢一日咋喺微博有200万 佢 YouTube 嗰條 追逐， 佢 YouTube 嗰條片都100几万嘅，100几万 view 喎。 唔使啊，佢而家佢台灣嗰邊幫佢剪輯咗嗰啲都超200万啦。 係。 系啊，你唔系净系香港， 净系微博啊，即系一日啦就增加咗200万嘅 fans。你谂下，佢根本就唔会睇你嘅市场，佢根本唔系想探你，就算要探佢都系谂住去滚鸠大陆人，都唔关你事。即系我发觉咧，有啲人咧，即系阿老萧讲嗰句啊，系嘛？ 即系点啊？ 嗰、那个马骝屌大笨象嗰个古仔，定系乌蝇屌大笨象？ 雀仔 系嘛？哎呀，大笨象，你睇下佢好卵 high 啊！我屌到佢几卵冧啊！屌你，后屘根本太过。 唔好一嚟咁重口味啦！ 唔系，即系有时咧， 唔 系我觉得咧，我哋呢个节目咧，管住三个宗旨， 系点咧？ 言论温和， 嗯， 中立持平， 系啱就屌， 客观老实， 系 嗱，唔啱就屌，你啱嘅我哋咪赞咯，系咪先？ 唔系啊，我哋早几集都批评中国得好犀利噶，批评中国队。 喂，我讲嘢从来都系咁噶啦， 系嘛？ 中氣集團就我發明嘅，全世界我第一個講嘅，活摘器官啊，我成日擺喺後邊嘅。喂，咁你話啦，你話 收大幾元錢啫嘛？ 我收邊個錢咧？ 大幾元？ 收大公報。 大幾元有得收？共產黨有得收都幾出數啊！ 公又有得食，婆又有得食。 但係咧，我想話咧，今日我哋又轉一轉風向喎。我哋今日又做翻5号啊，谂住 大国崛起，强国无敌。 即系咧，老实讲啊，你话奥运会咧，其实中国队今年咧，其实真系甩咗碌嘅， 是很多項目都甩咗碌呢個事實。 係太大壓力啦！我上個禮拜講，我上個再上個禮拜講過。 嗱，有個問題嘅，因為咧今次喺南美洲。嗱，美國咧過去就著數好多嘅，因為近地理都近翻啲，咁咧變咗咧你嗰個氣候，因為香港同南美，如果直航機都好似成十七八個鐘，好多時候冇直航機去巴西，變咗咧你嗰、那個即係水土唔服啊，舟車勞頓啊各方面唔適應嘅話咧， 唔止啊， 你係蝕底好多嘅。 仲有啊，其實咧嗰邊啲裁判咧真唔係咁公平嘅。我雖然嗱，我冇份參加奧運啦，但我啱啱去咗即係去英國玩呢個世界賽啦，我老婆咁我都睇到其實嗰邊啲裁判咧，嗰個比分咧，一見你係亞洲人咧， 係 啲比分係好離譜嘅。你做嗰個動作咧，如果係佢哋歐洲人自己打咧，佢唔 warn 嘅。到你做嗰時咧，就哇俾足曬所有 warning 你。 哦，咁樣嘅， 係啊， 種族歧視。 你真係睇得到喎，我鑊一鑊係咁，兩鑊係咁，三鑊又係咁，我心喂大佬唔使打咁樣。 即係陶傑話齋，歧視你啲黃面佬啊，係嘛？咁啊，講翻咧，除咗依樣嘢之外咧，仲有一個睇戲咧，就學依個地理同埋歷史。 嗯。 咁啊，大家如果記得咧，就《賭城大亨新歌傳奇》就有講啊，日本人嗰啲軍隊點解唔打澳門啊？因為澳門係大西洋政府管理嘅。而日本有好多侨民喺巴西，巴西又系大西洋政府属下嘅，所以佢哋为咗要保护喺巴西嘅日本侨民，所以唔出兵打呢个澳门。咁亦都调翻转头嚟讲啦，日本嘅成绩今次好咧，因为佢巴西有半个主场，因为巴西有好多日本嘅侨民，有好多日本嘅侨民嘅，佢哋真系半个主场。 系， 所以咧，你有好多时候日本嘅项目有啲可能表现得唔错。 嗯、 因為有少少地利咧，又搭馬。 你忽然間令我諗起嗰單柔道冠阿國銅牌，季軍俾個巴西柔術嘅 KO 咗，即係巴西 adapt 咗日本嘅柔道。 唔係啊，佢咧係喺酒店做經理嘅，咁咧嗰個柔道嘅銅牌咧就鬧事，就俾嗰個經理咧就懟冧，打低咗。 嗱，摔技咧就柔道一定勁啲㗎啦。 但係巴西柔術係， 但係摔人咧。摔完落地都唔代表你赢咗嘛，人哋嗰个仲识喐噶嘛，咁人哋同你打沉技咯， 系 咁沉技梗系 巴西柔术啦， 唔系咁佢咁你打烂仔胶同埋你啲武术比赛唔可以混埋一谈噶嘛，因为咧你武术你好多时你有啲嘢唔做得，嗰啲动作唔做得噶嘛， 冇错， 打烂仔胶咩都打得噶啦，踢下音系咪啊？擦眼 系啦，擦眼打喉咙。 唔系巴西柔术曾经喺呢个二种格斗大赛咧入边系赢到开花嘅呢个格雷斯家族， 所以李小龙吓受世人敬仰啫，系咪啊？ 即系所以佢嗰種你話所謂爛仔膠，即係所謂乜都出得嗰個狀態之下，其實佢係佔咗好大優勢嘅。 係啊，因為你嗰啲招數， 佢本來就係、是、本來就係諗住係萬能咁打噶嘛，理論上係 啊。 所以 太 遠先，繼續有關鍵啦。咁我哋講翻嗰個今屆嘅奧運會咧，嗱，我上一集咧，我夠膽誇下海口，中國隊攞奧運金牌，最少有一半係食金藥得翻嚟嘅。點解我咁口響啊？點解我夠膽咁講呢啲説話？咁有啲人話：，誒你飲嗰啲料啊？你點知？你知中國隊唔係食金藥啊？喂，乜你哋原來係靠飲料去分辨嗰個人有冇食金藥咁樣？原來咁兒戲嘅係嘛？咁啊，即係大家可能講下笑啦。咁點解我咁有信心覺得中國隊有一半唔係食金藥咧？因為有啲項目係食金藥都唔會好嘅，例如乒乓波，例如高度嘅技術 無氧運動， 你唔係淨係咧，你嗱你嘅體力都會好， 唔係鬥體力啊嘛， 即係唔係你都係鬥體力，不過咧你嗰個技術嘅因素係佔主要嘅， 唔係最主要仲有一樣嘢嘅，佢其實咧你呢兩種運動咧叫無氧運動，我譬如大氧運動，跑步嗰啲係大氧運動， 其實佢都大氧㗎， 其實佢都大氧運動嚟 喎，無氧運動係消耗你嘅氧氣係好低嘅，佢本身就靠你自己嘅心臟嗰、那個壓力啊，做到嗰個運動啊，所以佢呢種咧咁高速嘅情況都係叫無氧運動。 係， 唔係同埋佢呢個係要求個技術難度係高過你 個 體能， 唔係係嗰個技術現場嘅反應，同埋咧你嗰個叫做咧熟，即係其實咧你由三歲開始打羽毛球，你熟能生巧。講真，你打贏好多人啦。嗱，依樣嘢咧就唔係 嗱，我嗰日所以 提升到， 所以我嗰日咧我就係睇下女子乒乓波咧就撐翻中國隊啦。 哦，咁你嗱， 我一開機就見到中國隊對日本。 喂，中國隊嘅羽毛球同埋乒乓波咧， 是近呢三十年嚟都清白全世界嘅。 我冇理由企喺日本嗰邊噶嘛，係咪先？ 除咗 仲有嗱，因素之外，我哋節目主持，我哋節目主持阿大 N 成日都講崇優啊嘛，我梗係撐勁嗰邊噶啦。嗰場波就係中國隊四局大炒日本。 唔係啊，因為咧嗱，你睇翻咧，食禁藥點解有效咧？就係要有啲爆炸力啊！對於你肌肉嘅提升啊，或者你嗰種即係爆發力，突然間嗰種喘勁，所以咧。賽馬有嗰啲有食禁藥，嗰啲叫做舉重、跑步、游水都可以食禁藥，但係跳水就難啦，因為你嗰種技術咧，好少跳水，即係當然可能都有啦，但係少啲嘅，因為可能跳水個運動量都好大，但係技術住。即係因素佔多啲嘛，你食咗藥都冇用嘅，有啲項目， 冇錯， 係咪先？你好似花劍，俾你食幾多藥都冇用啦，你都唔中人哋，係咪啊？即係你講嗰啲劍擊啊， 射擊啊， 係啦，即係嗰啲， 屌你老味，唔通佢單眼嘅，屌你老味食撚咗藥之後，屌你變開眼咩？冇理由啊嘛， 係咯，咁啊，所以咧。 所以中國 嚇，唔係嗰啲位， 我十分客觀覺得中國隊真係一半冇食禁藥㗎。係 啊， 大家明白啦，乒乓球一定冇啦，羽毛球一定冇啦， 跳水冇啦， 射箭冇啦。 你聽我講，乒乓波俾你食咗都冇用啦。 唔係咯，嗱， 我金銀牌都係中國隊，你邊度夠佢打啫？ 我俾你津巴布韋啊，成噸禁藥食曬咧，你都打佢唔過啦，你攞唔到中國隊一分啦，咪 係冇錯， 係咪先？所以咧，我哋嘅節目真係充滿客觀持平。系咪？咁我哋咧系会讲出好多事实，因为好多时咧事实系最少人讲嘅，好多人都中意 哗，中意听 哗众取宠，同埋觉得咧，呢啲嘢咁即系咁普通。喂，你讲啲嘢鸠噏嘅出嚟有咩意思咧？我哋唔系希望愚弄啲观众嘛，你唔系弱智噶嘛？你听我哋讲嘅节目嘅人系咪先？除非你话唔系啊，我真系弱智噶，咁冇得讲啊，系咪先？咁啊，今次咧呢个叫做咧，即系我哋讲翻嗰个傅园慧咧，佢本身嗰、那个可能佢个性格就系咁，佢亦都唔知道有人影佢，即系佢拉嗰个泳衣咧，自己弹咗一下，嗰啲表情好夸张，佢都唔知道人影佢，系嘛？咁当然佢话接受访问嘅时候，嗰啲记者系大陆记者嚟噶嘛，佢都冇谂过俾你香港人睇，其实。即系完全，即系嗰一刻啊，肯定唔系为咗你呃你香港人。有啲人好捻戆鸠啊，话佢同嗰个孙杨影相，佢哋一伙嘅。喂，大家都系中国队啊，点会唔系一伙啊？ 大家一齐游水，你谂下同一个项目，系啊，或者泳池， 都系泳队，点会唔系一伙啊？喂，你讲呢啲出嚟好捻好笑啦。咁啊，黄毓民成日企喺林郑月娥后边啦， 一伙 一伙啦， 系啊，肯定系啦，系啊，冇咗啲啊，大佬有手势， 系啊，嗰个咪一伙咯。喂，即系你讲，老实讲啊，讲呢啲嘅人咧，智商坦白讲，你唔超过80咯，你睇睇医生咯，或者攞张白卡，因为咧唔会，可能唔会受咁多歧视咧，系咪？ 所以我而家都好怕听到本土两个字，因为我怕我变成个弱智。唉，冇办法，即系我虽然人肥，但系啲脂肪未上脑啊，所以而家有时听到都唔知点样。所以高慧贤啊嗰啲，唉，真系我好中意睇佢写嘢嘅，而家真系冇水平。啊！真系失水准。 唔系佢哋为咗咧去沟嗰啲本土客咧，系可能系故意降低自己嘅水平嚟迁就嗰啲客啦。即系我哋咧，唔系话为咗要吸啲咩客，你听啊听啊唔听啊沟走啦。我哋又冇收你钱，我又冇钱落袋，系咪先？喂，嗰啲广告，老实讲啊，边度有广告收入噶？我哋都冇谂过，完全冇谂过嗰啲嘢啦，系咪先？不过谂住即系我哋 为兴趣， 为兴趣啊，自己中意讲两句系嘛，咁啊讲下咯， 扮下意见领袖啦，咁样 唔好话意见领袖，即系我哋中意评论。咁如果评论啲人认同，咁咪听下咯。唔认同咪算鸠数。 最多屌我两句啦， 系嘛？唔系啊，我觉得你好客观持平啊啲嘢，系咪先？即系嗱，你睇翻咧，今次呢个中国队咧，嗰、那个金牌总数嗱，报一报，而家咧金牌总数系排第三，就比美国排第一啦，超越咗，连英国都过头喎。 系咩？ 嗱，英国咧同佢咧，大家都系15面，不过咧就银牌就多啲。咁所以英国队咧就近咗上嚟第二。 喂，睇落去，哇，第三都不保喎，咁样落去。 咁啊唔会，佢同而家第四嘅俄罗斯仲有4面，啊嘛，仲有6面优势。俄罗斯9面啫嘛。 但系你后尾嗰啲全部田径嗰啲冇晒噶咯，我哋中国。 咁系喎，田径好似美国胜。 美国啊，苏联啊，唔系即系俄罗斯啊，英国嗰啲占优啲喎。 欧洲咯，欧洲美国占优啲咯。咁、如果中国好似就蚀底啲啦，田径方面， 啊、 即系冇乜地方成。 咁你睇翻咧，嗱，头先我哋讲乒乓波咧，其实中国队除咗乒乓波同埋羽毛球之外咧，佢哋依两个项目咧，除咗系清白之外咧，仲有好多叫做咧，叫做雇佣兵啊，即系点讲？唔系请外国嗰啲嘢，系佢脱离咗中国或者移民咗，去咗外国，成为咗外国嘅选手，挑战翻中国。 即系佢喺中国，因为佢哋已经系俾人哋已经系排挤咗， 放咗出去， 咁佢代表去咗移咗民之后，代表翻嗰个国家翻嚟打。 系啦。 好出名，以前日本有个叫做 小山智麗啦， 系啊， 即系好似叫做系咪叫何智麗啊？ 系何智麗， 何智麗咁啊，嫁咗俾老公小山， 应该系 好似系第二亚军嚟嘅，好似打唔赢， 打赢， 奥运好似冇打赢过，即系可能嗰啲咩世界锦标赛有打赢过，但系好似奥运就赢唔到邓亚萍咁样嘅， 所以邓亚萍做老千搵咗几十亿。 是咩？哇！哎，真系好易发大喎，原来吓。 嗱， 咁啊，除咗乒乓波、羽毛球啦，其实仲有一个咧，我当时印象好深刻嘅，嗰个叫李东华，大家有冇印象咧？ 我冇 啦。嗱，李东华咧就系、是、体操嘅，即系玩体操嘅。咁当时佢应该系李小鹏嗰、那个嗰、那个年代。 咁李小鹏我知 道。嗱，佢咧就当时李小鹏称霸嘅，咁佢咧。因为受咗伤就被国家队即系离弃咗啦。咁咧，瑞士政府咧就出咗好高价，就请咗佢移民过咗瑞士，就揾专人医翻好佢。后尾咧就赢咗奥运金牌，就赢咗李小双啊，李小鹏系啦，即系唔系李小双啊，唔系李小鹏啊，赢咗李小双嘅。咁所以咧，当时亦都中国亦都输出咗好多呢种咁嘅 而家都系啊， 叫海外兵团啊，佢哋叫海外兵团啊，咁而家都唔少啦。而家你睇翻咧，有个去咗德国队啊，今朝睇嗰个，我咁啱睇嗰个好似系羽毛球啊，都有个去咗德国队。嗰、那個都係中國人嚟噶，咁變咗咧，因為佢嗰、那個國家裏面咧，你一去唔到一線咧，俾人排擠，咁佢唯有揾出路啦，揾出路一係去外國，因為咧外國你譬如話你歐洲啊、美即係歐美嗰啲咧，好多中意請中國人嗰啲教練啊，又或者嗰啲球員，今日你知道佢嗰個訓練方式，你針對翻中國噶嘛，咁所以咧有好多个项目都系喺中国里面吸纳翻啲 运动员。其实同香港一样，香港以前咪成个体坛基本上全部都系大陆落嚟香港嘅，但系而家呢几年就少啦，就培养翻真系香港本土嘅精英运动员。 即系好似而家个铁亚拿嗰个咪大陆嗰、那个咪大陆嘅运动员咯。 但系而家你其好多，譬如而家即使乒乓波啊，或者羽毛球啊，或者好多而家香港比较出色嘅，都系香港本土。培养翻上嚟嘅单车队更加唔使讲啦， 系吓单车一路都系咧，有黄金宝啊，有 之前洪松蔭咯， 洪松蔭嗰阵时就 已经开始 OK 嘅， 喺亚洲咯，冲出唔到世界咯，咁啊而家要做保险经纪啦，洪松蔭 都搵大钱啦， 咁啊搵钱就唔同体育无关啦，系嘛，咁佢呢个系第二个范畴， 咁啊唔系，咁佢本身因为佢咁出咗名啊嘛， 佢系靠呢个知名度咯， 系啊，即系而家好多都系咁。啊！你睇而家最近嗰個麥潔文個老公咁咪而家 江華啊做保險喎，又 啱啱做翻 做保險， 有個知名度容易揾食啦。 哦，嗰個係有啲影迷咧上門 call 佢話要同佢買保險啊！嗰陣時我睇報紙講啊嘛， 所以 好誇張 啊！而家香港地普遍都係咁啦，不過大陸嘅，譬如好似而家講緊因為我自己啊比較睇得多啲就星期日朝頭早。啊，咁啊，我多 咗奥运， 系啊，睇田径多啲。咁啊， 田径嗱，今日咁啱上昼咧，就保特又 第三， 又赢咗飞人啦， 第三次攞 金牌啦，吓、 啊，所以唔好九秒九啦，人哋九秒八一啫。 佢其实做过九秒五几嘅，九秒五七， 系啊，唔承认 啊， 九秒五七应该唔承认嘅，好似话风速问题。 奥运纪录定系世界纪录嚟喎？ 应该我记得印象中，即系我哋唔系专家，但系应该就唔系啦。佢跑过九秒五几，但系佢个风速超过咗。 哦， 就应该唔当嘅。我记得呢件事，因为我哋 今朝早都讲紧世界纪录系九秒六几，但系咧奥运纪录系九秒五七，都系佢两个都系佢创出嚟嘅。 咁你世界 应该计嘅。 哦，计奥运啦，可能 两个都计嘅应该。咁嗱，呢个保特咧，即系好夸张啦。今日最后嗰、那个即系过终点都系收步赢嘅。 系啊， 因为佢可能有伤患啦，唔想谷到太行啦，患到赢紧啦，都唔使 退休啦， 都唔使咩啦，系嘛。咁啊，今届好多其实出咗好多传奇。 游水啦，菲比斯啦，系嘛 个靓仔啦， 系系咧，佢赢咗即系个人即系自己总共五届奥运就赢咗23面啦，系嘛，即系团体连埋自己啦。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佢嗰个蝶式200米咧就输咗，但系输咧就输咗咗俾佢嘅一个 fans 喎。 系啊， 依样嘢咧都系一个好出奇嘅嘢，系直情系一个叫做一个传奇，你可以咁讲。 系啊，佢上届奥运嗰个僆仔 未够称嗰阵时， 唔系上届够称啊，上届好似话受咗伤，跟住佢鼓励佢，即系唔紧要，你大把前度仲可以嚟个。 上届十几岁就嘛，今届好似都系23啫嘛。 系啊， 我系上届十几岁系。 系啊，咁其实比较鼓励人心咯，即系比较睇即系体育精神。 唔系今届21就上届17岁。 吓、啊，比较睇到真系成个嘅。即系所谓嘅体育精神啦， 系 系啊，各方面啦，我哋香港嘅女车神啦吓，你系跌倒啊出嚟讲啲说话，即系比较得体啲咯， 系 吓、啊、就唔系好似强，唔系好似中国人咁玻璃心咯。 咁啊，依样嘢咧，其实即系你讲嗰个风度咧都好紧要，因为咧比赛个老实讲啊，冇话一定赢噶嘛，世界你好几强都好，唔可能话你永远都赢，又或者你一定赢，系嘛？咁你遇到一个比你更加强嘅对手，老实讲啊，其实你应该系首先你高兴先啱，系嘛？冇可能你话诶、哎，我全部赢晒嘅，喂，老实讲，净系得你赢有咩意思啊？个世界。 所以你睇到，譬如好似你田径啊，或者你好似游水啊，游完水赢输都好啦，佢哋互相都会望一望个纪录表，跟住大家都揽，即系但系啲选手可能唔熟都揽下， 系啊， 即系为大家鼓，即系鼓励， 鼓励系互相鼓励， 做咗好就唔会话屌你老尾啊！好似我哋宣扬咁，屌你老尾隔篱嗰条女一脚踩落个头度，跟住再打巴咁样。 唔系啊，嗰个系。练习啫，比赛就唔会男女混双噶嘛。 哦， 嗰个系练习词嚟嘅，咁唔知有啲咩误会或者乜嘢啦。 都唔使喐手打，大佬。 咁啊，喐手打一样，真系好冇风度。即系你体育，即系都系一种竞技嚟嘅啫，唔需要话喐手打人噶。如果去到打人嗰啲咧，就已经系去到好低装噶啦。即系你基本上咧，你唔配一个运动员嘅名啦，系嘛？ 而家 你只系靠体育揾食嘅一个人。 咁啊，睇下。中国队即系而家又兜翻转啦，讲翻中国队啦。其实中国队嘅普遍嘅水平咧，其实好多咧真系未达标。你学你话头一半啦、啊，真系如果唔系食咁嘢，包括孙杨在内，我讲嘅。 系啊， 如果唔系伤咩风感冒啊，摆到明日之前啱啱好前一日嗰朝早有人拉咗有个女嘅田径运动员， 验出禁药，吓、 啊，跟住咧就话要头十名嗰啲，只要全部要走去拎个验，即刻屌你老尾就。伤风感冒 系啊， 唉， 唔系呢个好明显嘅，因为咧，其实中国队食禁药咧系不嬲都有历史喺度嘅。 唔系以前照咩马家军， 马家军， 不过佢唔系真系食禁药，佢系食一啲动物嘅激素，令到佢嘅体能去到咁样。 系啊，嗰啲都系其实嗰啲咧都系禁药嚟嘅，但系咧佢咧就用好多方法咧系掩饰，因为咧你除咗食禁药之外咧，你会食翻其他啲中药去中和咗某啲嘢，令到验出嚟冇咁容易。即系咧三聚氰胺啊，点解会三聚氰胺呢？因为三聚氰胺喺化验系会有蛋白质嘅嘢验到嘛，佢就要搣你嗰个蛋白质 target 啊嘛， 系冇错， 所以佢咪加入三聚氰胺喺度扮蛋白质俾你去 check 咯。咁点解？中国队就系、是、即系点解话佢食咗啲禁药？因为佢沟咗中药，你冇咁易验出嚟咯。当然亦都有失败例子啦。咁失败咗咪俾人哋验出咯，就系咁解啫嘛。所以咧，老实讲啊，即系你一个人嗰种构造，亚洲人天生唔及非洲人或者白人嗰种体格嘅。即系你去到游水，去到跑步，你冇可能永远都你嗰种体质，你都永远冇可能同非洲人比你。 所以你 去田径，你点同非洲人比？ 所以你跳水、打乒乓波、打羽毛球，永远你中国赢晒咯，亚洲人赢 晒。系啊，因为技术啊嘛。 系啊，技术同埋体型要灵巧啲，灵巧啲咯。 唔系你搵个姚明嚟打乒乓波啊，唔使打啦。 系啊，即系好似美国队打篮球咁，你边个去打？ 系啊， 吓赢让你50分都赢啦， 系 啊 根本上 系 话、啊、全部讲明企喺度，三个打五个都赢。 系啊，不过咧今届咧为游水有一个咩？有一个例外、哦，美国有个女嘅黑人咧赢咗游水金牌、哦，哇！依、這个真系黑人史上好似未试过啊！ 佢系啊， 通常都系白人多， 唔系因为佢话佢本身嘅体质咧，尤其非洲人黑人咧，佢人啊嗰个骨嗰、那个质量啊系重身啲嘅， 系天生唔善水性。 系 唔適合水。 非洲亦都好少游水嘅地方啊嘛，你基本上你唔会有机会游水，何况去比赛系咪？即系嗰个系。即系点讲啊？一个构造啊，一个大自然嘅构造。 冇错。 咁你本身你个体质根本就唔适合去游水，就系咁解啫嘛。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奇葩嚟嘅，即系一个非洲人去赢。你跑步都系噶，以前喂美国所有嗰啲跑步嗰啲飞人，全部都系黑人咁仔啦。有边个白人呢？冇乜边几个白人可以赢到。 所以而家咪全部，而家就全部非即系黑人嘅天下啦。 系啊， 系啊，甚至田径基本上你一去到全部黑色嘅。 系啊， 哦，你有几多个仲有白色啊？英国仲有两三个，或者澳洲仲有两三个喺度顶下啫。基本上其实 唔系推圆球，可能都仲有啲吓，有啲白人可能推圆球，因为大只。 嗰啲系北欧啦。美國佬都少噶啦，即係都係俄羅斯啊、烏克蘭啊、嗰啲、波蘭啊嗰啲， 東歐或者北歐 係啦，嚇呢個體型問題，呢、這個全世界嘅競技都係咁。 係啊，咁啊講翻咧，喂，仲有冇？如果關於奧運會有冇其他嘅補充啊？ 開心啲睇咯，唔好覺得咁緊張咯，下下將中國即係中國同香港唔使區分得咁緊要咯，即係其實我哋睇一個比賽。最紧要就系嗰个人系真系发挥得好，佢做得好，我哋就拍多啲手掌。 系，唔系即系其实咧系一个优胜劣败嘅，因为咧体育始终咧都有少少分高低，有个竞技嘅成分嘛。咁竞技就要竞争噶啦。 系啊，好似佢哋有啲人喺度讲话，屌你老尾，佢哋嗰啲由细细个捉咗个几岁大啫，训练好惨噶，几多人你唔好理，我哋根本上就系睇佢高水平啫嘛。咁你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古，有好多嘅古仔，呢、這个好难讲。但系你话。痛有啲话跳水运动员好多体操嘅运动员根本上要瞓地下， 真系由三岁开始训练嘅，真系。 咁但系人哋付出代价得到应得嘅嘢，咁你拍手掌咯， 系 咪啊？何况而家你话你而家搵啲穷细路仔走去学体操，学游水学成，基本上而家呢啲细路仔都好少啦。 唔系，佢哋可能咧调翻转头咧，同巴西嗰个踢足球有少少相似。你譬如通过体育你可以脱贫，即係你而家譬如话当然入到省队国家队咁有机会脱贫啦，係咪？咁同你巴西一样㗎，你巴西嘅小朋友一出世嘅梦想就係踢波就可以发达，就係脱贫啦。 即係等于古巴啲僆仔一出世最紧要懂打棒球，因为懂打棒球呢就可以偷渡过去美国，跟住呢就美国呢就打出个未来，跟住翻嚟咧就救细路仔，即系永远都系咁咯。而家美国即系棒最叻嗰几个，全部都系古巴人嚟噶， 系 古巴裔嘅人嚟噶，全部偷渡过去噶， 系 吓、啊。所以我话有阵时每一个国家嘅，即系你话国情又好，你系咩都好啦，佢有佢嘅原因吓、啊。好似非洲咁，屌你老咩，一穷二白，个个除咗对鞋，亚比比开始扑街长跑，一路系咁跑到今时今日都系咁，佢脱贫嘅其中一种嚟。 系啊，而家非洲嗰啲咪主要系肯亚咯，跑亲长跑都系肯亚包办噶啦，系嘛？ 系嘛？ 以前一系埃塞俄比亚，咁你冇得食，咁咪要咩咯？系咪先？ 佢哋唯一嘅生存方法嚟噶嘛？咁而家当然即系你话中国大国崛起，咁啊冇需要，所以而家。體育嘅水平開始滑落，其實都可能係有咁嘅成因，即係我唔知道啊，不過可能都有成因，即係而家富裕咗，好難送個細路仔去咁樣做，因為一胎小孩，得一個女一個仔，點樣送佢咧？ 係 係嘛，大佬都係心頭肉。 唔係，除咗呢個原因咧，即係其實今屆都有啲即係有啲嗰個地理因素問題嘅，因為咧你睇翻下一屆咧喺嗰個叫做東京搞奧運咧，中國隊嘅金牌應該會多過今屆嘅，因為嗰個叫做天時地利又近翻啲咧，好多嘢係着數啲嘅。即系个气候啊、适应啊各方面咧，都会近啲。 我又唔系咁睇，我觉得而家中国队，你而家你睇到佢个金牌数字或者整体嘅，即系除咗某几个即系有优势嘅，其实今年，譬如好似男双跳水啊，或者羽毛球啊，其实佢哋都好多系青黄不接，系上唔到去。你唔系话即系不停咁有人补充你，甚至跳水咁，好似何姿都攞银牌咁。咁你话有个更好，其实就唔系更好。不过只不过话拉平均咗，人哋赶紧上嚟，你呢度下降咁。 我冇辦法再好似08年啊嘅奧運或者04年嘅奧運比，因為08年更加唔好講啦，因為有兩個項目係你可以自己 佢主辦，係 主辦， 佢主辦啊嘛， 嘅優勢喺你度啊嘛， 係好多嘢，好多係佢控制到， 係啊，但你美國嗰啲自由意志係佢哋有興趣，佢哋想參加呢個項目啊嘛，大家個睇法唔一樣啊。 係，喂，咁啊，依節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我哋轉話題，講下其他嘢。 好啊，好啊， 好。